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二集。这位是爷。楼下，林奇跟林景轩正在低声说话，毕竟是又要带一个女儿回来，宁晴没有这个胆子擅自做主。在卫生院的时候就给林奇打了电话。 听说休学了一年，在原来的学校记了大过，是个菜头，送进一中有点够呛。 林奇想着宁晴的请求，忧心地拧着眉头。他原本以为秦宇那么乖，他的姐姐也差不到哪里去，当时就没有多问。眼下倒是麻烦，林家还从来没有出过这般劣迹斑斑的人。林景轩眉眼默然，一手搭在沙发上，歪头按着手机，似乎在跟人聊天。林奇说话的时候，他甚至连头也没抬，对林奇口中的秦冉兴致缺缺。只是在听到楼梯口动静的时候，他不经意的抬眸瞥一眼，怔怔的愣住了。林家是云城的勋贵之家，往上数三代，在云城都小有名气。林奇今年50不到，没有一般这个年纪人的富态，依稀能够看出年轻时的风采，温和儒雅，金丝边框眼镜下的那双眼睛总是不经意间显露出从生意场上浸淫出来的锋芒。宁晴能嫁给林奇，连秦冉都觉得她运气好。林奇手里捏了根烟，想了想又放下。 小秦跟我说了冉冉的事，你放心，这件事我已经派人着手安排了。 陈淑兰是个农村人，没有多少文化，第一次来这种处处充满了贵气的家族，手足无措到有些慌。即便林奇对他的态度很好，他也还是有几分不自在。林奇感觉到了，只是笑着陪陈淑兰喝茶，偶尔说几句不让陈淑兰尴尬，一起等着宁晴回来。秦冉脊背靠沙发，懒懒散散地按着手机，应该是在玩游戏。他的手指纤细漂亮，在透过落地窗的光线下白得过分，眉眼低低垂着，从林景轩这个角度正好能够看到他长卷的睫毛微微颤动。似乎是感觉到了他的窥视，秦冉慢吞吞地抬起头，干净透彻的眼睛，眸底没有陈淑兰那般的惶恐不安，平静犹如寒潭，漆黑深邃，九分冷，余下的一分是骨子里怎么也掩盖不了的桀骜与匪气。林景轩捏着茶杯的手顿了一下，也没有被抓包的尴尬，遥遥一笑。秦冉散漫地收回目光，不紧不慢地换了个姿势，继续按着手机。从未被人冷过的林景轩再次愣了愣，半晌后他反应过来，将亮着的手机屏幕按熄，往后靠了靠，一审温文尔雅的脸上多了一些玩世不恭的痞。果然跟林奇形容的一样，是个刺头，傲得不行。陈淑兰知道秦冉爱玩，平日里没事就喜欢玩游戏，他也不是没有想过管秦冉，可对方只要用一双漂亮到不行的杏眼看着他，眸底氤氲着雾气，这谁能顶得住呀？陈淑兰就什么脾气都没了，还能怎么办？那就惯着呗。别说玩游戏了，就算是逃课，陈淑兰都能像昏君一样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活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是第一回这么溺爱子孙。可眼下秦冉打架休学一年了，陈淑兰又查出来病症，这一回他狠心不管秦冉撒娇，对方不管用什么方法，他都打定主意让对方来云城上学。 林家当家做主的林奇就在眼前。陈淑兰一心想要秦冉在林奇面前落个好印象，她不止一次提醒秦冉别玩游戏，要在林奇面前好好表现，就是舍不得凶他。陈淑兰发愁啊，这位是大爷，这以后他不在了，谁能治得了他呀？一屋子的人各怀心思，没有怎么说话，直到宁晴带着秦宇回来，气氛陡然缓和。林奇看到跟在宁晴身后乖巧好看的秦宇，脸上的笑暖了几分。一直对秦冉跟陈淑兰十分冷淡的张嫂侧身迎上去，接过秦宇手中的书包，语气恭敬说道， 夫人小姐。 坐在沙发上的人包括林奇都站了起来。秦冉在陈淑兰的瞪视下懒洋洋地站起来，靠着沙发站着，冷冷清清地看向秦宇跟宁晴，又冷又傲，只看了一眼就低头看着手机，倒也没玩游戏，似乎是在跟什么人聊天。秦冉这履历搁在普通人群中都是差到不行，更别说是放在卓尔超群的林景轩面前。想到这儿，宁晴的心中有些烦躁。宁晴哪里有脸在林家继承人林景轩面前提秦冉呢？一说那可不就是笑话吗？所以他一直在跟陈淑兰林奇说话，半个字不提秦冉。 雨儿为一中的校庆活动排练，所以回来晚了。 只是说起秦宇，宁晴就眉飞色舞，神采飞扬。 小提琴表演？ 陈淑兰也觉得稀罕，惊讶地看秦宇好几眼。张嫂新端过来两杯茶，听到陈淑兰的话，她笑眯眯地开口， 小姐从小就学小提琴，过九级了，学校里一有活动啊，就会请小姐压轴。 这句话让宁晴自豪又骄傲，这是她花费了无数心力培养出来的女儿。陈淑兰本来也挺欣慰的，可听到张嫂意有所指的语气，她心底有些不太舒服，脸上的笑容都淡了几分。秦宇回来后就直接走到林锦轩身边，挽着林锦轩的胳膊仰头笑道， 哥你怎么回来了？ 有个项目。 林锦轩半眯着眼睛，语气少见的轻慢，毕竟是林家这辈分唯一的女生，秦宇在林家十分受宠，林锦轩对他也有些放纵。他一边说着一边朝秦冉那边看了一眼，对方一只手插在兜里，一只手拿着手机，漫不经心地靠着沙发玩着，垂着眼，看不清表情。林锦轩的异样，秦宇看到了，他下意识地偏头。在回来的路上，宁晴就给他打过预防针，秦宇自然知道秦冉的存在。他在秦冉那张脸上微微顿了下，然后十分平淡地收回了目光。保姆很快就摆好了晚餐，吃饭的时候林奇看了秦冉一眼，想了想开口道， 就一中吧，还能跟雨儿互相关照。 语气不急不缓的。林奇说完这句话，饭桌上的气氛就变了。秦宇本来在吃饭，听到林奇的话，拿着筷子的手一顿，他看了一眼秦冉，似笑非笑的样子。 一中，跟我同级。 秦冉是比秦宇大一岁的。连站在一旁等着的张嫂都不由自主地瞥秦冉一眼，似嘲似讽，随即垂下脸，心想，他还以为秦冉是来云城上大学的。宁晴的脸色有些僵，来林家这么多年，从未觉得有这么丢脸过。他身边的林奇面色如常，语气挺温和的， 你姐姐因为一些事情要重读一年高三， 重读一年高三，不管怎么说，成绩绝对不会好到哪里去的。 哦，原来是这样。 秦宇笑笑，哦了一声，然后点点头，乖巧的不再出声了。林家人谁不知，秦宇长期占据年级前五。宁晴终于反应过来，实际上他的意思是把秦冉塞到私立学校，却没有想到林奇要让秦冉去一中。众所周知，一中是云城最好的学校，把秦冉这种有黑历史成绩还烂到不行的人弄到一中，先不说林奇花费了心思欠了一中校长人情，这一中里基本上都是学霸，秦冉这样的在一中也是异类。 可一中也不是好进的。 宁晴知道这一点，心情郁郁，瞬间倒了胃口。少顷想起了什么，说道， 冉冉，我记得你小时候报过小提琴班，现在多少级了？ 一中是有艺术班的。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